次梦中醒来，你却已不在，空荡的房间只剩寂寞和无奈。我也曾试着忘记我们曾有的甜蜜，可记忆总提醒我曾那么爱你。那一次我看着你消失在人海，心中的伤痛又有谁能够明白。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绝对不会放开，因为我已明白那却是为了爱。好想再爱你，可是你已不在，想着你的脸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好恨我自己没有把你留下来，这所有的错让我独自承担。 我想对你说，我好想你。